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动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展昭还好，端坐在桌案旁凳子上，擎着茶杯喝水，看着公孙先生进来。他放下茶杯，起身微笑相迎。至于端木翠，他大大咧咧地趴在展昭的床上，肘下垫了个亲枕，看见公孙先生还很是好整以暇地打招呼。 哼，先生。 公孙策瞪大了眼睛。 这是什么待客之道？趴床上？难不成这是宫里流行的新法子？ 展昭适时解释。 先生，端木背上有伤。 有伤？ 公孙策先前那些古怪的念头当时就抛到九霄云外。 怎么会有伤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是不是因为姚美人的案子？ 话题终于重新绕到姚美人的案子上。端木翠先从姚美人寝殿遇到那个老妇人讲起，讲到蛊虫，讲到展昭相救。公孙策皱眉头。 蛊虫怎么会下到你身上的？ 我记得我好像被人用针戳过一下。 用针戳又不是虫子咬？ 如果针尖是中空的，里头可能放的就是虫卵，戳一下相当于就把虫卵送了进来。 开始时什么事都没有，半夜才发觉有虫子，可见当时送进去的应该是虫卵。 然后这个虫子还多了，虫子还可以生虫子。 端木翠煞有介事地点头。 哎，端木，你不要再买罐子了，还有事要让先生帮忙呢。 先生知道楚服吗？ 楚服？谁是楚服？衣服？ 汉宫巫蛊楚服。 楚服？巫女楚服？ 经端木翠提醒，公孙策终于想起来了。展昭却还不清楚，公孙策解释道。 汉武帝时，皇后陈阿娇恨武帝专宠卫子夫，串通女巫楚服，以巫蛊之术暗害卫子夫。被人告发后，武帝勃然大怒，废后不说，巫女楚服连带同犯300余人均被处死。楚服跟蛊虫有关？ 公孙策似乎有点头绪了。楚服饲养蛊虫，武帝恨其险诈，令人将其推入枯井，将其所饲的蛊虫尽数倒入，然后封住井口。一连三日，楚服惨呼不止。三日后起风，尸骨已被蛊虫啃噬殆尽。 那井中还剩下什么？ 据说是什么都没剩下。 不可能。端木姑娘，何谓蛊？传说取百虫于皿中，使相互蚕食，最后所剩的一虫即为蛊。蛊虫可能先行啃噬了楚服，但他们接下来也会自相残杀，直到剩下最后一个。上古巫蛊认为，最后剩出的这个蛊虫集所有蛊虫之毒于一身，尤为狠厉，所以那口井中一定还剩下最后一只蛊虫。 果然瞒不过先生，那井中的确还剩最后一只蛊虫。楚服原本就身具异术，为蛊虫所噬之后怨念不减，魂魄得以长存。 你的意思，难不成最后剩的那只蛊虫是楚服？ 不全是。 对这个不全是，公孙策多少有些迷惑，倒是展昭适时拨开迷津。 莫非那楚服以人之魂魄托于蛊虫之身，与蛊虫合为一体？ 可以这么说，楚服本应为蛊虫所噬，但他天赋异禀，阴差阳错之下居然与蛊虫融而为一。 楚服本就有一身邪门的本事，再加上与蛊虫相融，岂非祸害更大？ 先生又猜错了，若是楚服为祸，上界不可能没有察觉。事实上这近千年来，楚服甚是小心谨慎，从未掀起过大风大浪。 公孙策自知猜得不得法，索性不去猜了，只等端木翠一一道破。倒是展昭微笑， 哼，莫非楚服转了性，改邪归正了？ 端木翠瞥了他一眼， 才怪。 那你说， 我猜测是楚服惧怕武帝，有很多人死后成了鬼怪，但是奇怪的是，他们生前惧怕什么，死后照样惧怕什么，哪怕死后已经可以兴风作浪，但楚服死于武帝的雷霆怒火，这份惧怕在他与蛊虫融为一体之后仍未消减，所以他小心谨慎，哪怕有了再大的本事也不敢过分造次。 不敢过分造次？ 展昭剑眉一挑，眸中隐有笑意。 也就是说，小小造次一下还是敢的。 嗯，这数千年来楚服一定杀过不少人，只是做得隐秘，所以不为人知。我猜姚美人应该是受害者之一。 楚服为什么要杀人？难道是为取食？ 端木翠迟疑了一下，然后缓缓摇头。 我现在还不清楚。 还有，如果楚服真的小心谨慎，为什么选择在宫里杀人，杀的还是美人，岂不是平白惹人注意？ 他在宫里杀人是因为他无法去宫外，我猜是因为他死于汉宫，死后习惯使然，数千年来始终逐王气而走，安居于帝王后宫，非因改朝换代绝不迁徙住处。 长居帝王后宫居然从未被人发现。 先生，这世上有一种手法叫杀人灭口，还有一种手段叫收为己用。 所以姚美人之死是杀人灭口，你被人暗中下了蛊虫是因为那人已完全听命于楚服驱使。 事情未查明之前，姑且可以这么推测。 方才展护卫还说选择在宫中杀人平白惹人注意，要叫我说在宫中杀人才最不惹人怀疑，因为勾心斗角蝇营狗苟的人太多，值得怀疑的人太多，什么鬼怪作祟反而被淡化了去。对了，端木姑娘，你怎么会知道那个老妇人就是楚服？ 端木翠愣了一下，一时倒不知从何开口了。她怎么会知道这个老妇人就是楚服呢？若非蛊虫钻体，若非恰好之前做过关于汉宫的梦，她的确是很难一下子想起楚服这个人来。要知道当年在一尺碧潭之中，他是见过楚服的。那时候楚服是陈阿娇皇后身边的红人，眉清目秀，说话不紧不慢，体态窈窕，跟在姚美人店里见到的老妇人判若云泥。只是楚服纤细柔美的身体却总喜罩于一袭男装之内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山微。